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反映大三线建设历史的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近日在北京卫视收官。独特的普通人叙事、写实的设置手法以及丰盈的情感张力，让这部剧收获好评。请听报道。 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弹一星的研发事业，讲述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制片人铁佛表示， 我们就想找一个平视的能跟观众一样的视角去看，在两弹一星的基地里面一群很平凡的大学生，他们在怎么干。 这部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剧播出后吸引了不少观众，收视率连续占据排行榜前三。 6000万的制作预算，其实演员的总预算30%都不到吧。大家都想把这部剧做好，让观众能够看到那个年代的一种质感。 主创团队在各个环节精心打磨，光剧本创作就耗时7年。曾经当过火箭兵的王之礼是这部剧的第三任编剧。 写剧本可能流眼泪最多的就是这部剧，它是真实的东西，这些人曾经都我遇见过。 此外，剧组还在两弹一星研究基地之一的四川绵阳实地取景，当年邓稼先工作的防空洞第一次在荧屏上出现，而剧中制造导弹、火箭零部件的工厂也选在了曾经生产榴弹炮的工厂旧址。导演韩晓军说， 整个的还原度是很高的，所有的演员连一本书他们先看，到了现场以后他其实就有代入感。我说我一定要拍出来一个让一家人都能一起看的电视，就这种情怀的东西在任何时候它都不会丢失。 本市从2014年开始实施文化精品工程，已累计发布重点项目212个，除了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以外，还相继推出了战狼2、红海行动、平凡的世界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黑泽明80岁时拍摄的电影作品《梦》今天下午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全片共有8个梦境，几乎贯穿了人类生活的所有主题，战争与和平、社会与人生，在不同的梦境里有着不同的场景，配合不同的色彩，把人类所面对的所有主题一一呈现。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昨晚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音乐季将上演4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昨晚的首场交响乐之夜由著名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二胡演奏家宋飞及众多艺术家共同演绎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饮酒歌》等耳熟能详的作品。今晚将带来中国民族歌剧之夜，精选了经典民族歌剧当中的选段进行重新编配，小二黑结婚、红湖赤卫队、江姐等作品的选曲将由雷佳、王丽达等歌唱家唱响。为了做好鸟巢活动运输保障工作，今明两天地铁8号线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8号线奥体中心站17点起到末班车止封闭，列车通过这里不停车。相声大师常宝华先生昨天病逝，享年88岁。常宝华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1951年拜相声大师马三立为师，授业徒弟包括赵福玉、牛群等人，代表作品有相声、帽子工厂、小品、语言医生等等。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每个收藏古董的朋友大都有货物官斩六将赚钱得意之时，同时呢也几乎啊都遇到过走卖成那样买假赔钱或者与真品失之交臂的赌心之事。究其原因，既有因涉世不深而上了假冒的当，也有因个人投资策略的失误、心理素质不佳而造成的遗憾。错买误卖均不可怕，但一定要花钱买教训，引以为戒。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藏家张永秀张先生就曾经啊将很多自己的收藏经历记录下来，还著有《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里面的很多故事值得大家借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里边的错买误卖的故事，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与爱好收藏的人接触多了，您就会知道这个圈子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走背字儿的时候。就在不久前，藏家王某向张永秀谈起了他20年前以80元售张大千山水画的一事，勾起了张永秀对往日的回忆。张永秀曾拥有几件相当不错的瓷器，其中有霁蓝描金的康熙瓜棱双耳瓶，有康熙时代的青花花菇，有青花夹子底款的大清雍正年制的小天球瓶，有清代民窑的小开片焦太瓶，还有一对底款为大清光绪年制的粉彩万寿无疆碗。所有这些东西均在80年代末以仨瓜俩枣之价出让给别人了。张永秀还有几十幅天津著名画家的绘画精品，也于90年代初以极低的价钱转让出去了。前者是因为当时尚未窥知古瓷将来的升值趋势，后者乃一度脱离书画市场错误估计行情造成的盲目行动。除了卖出的失误，还有买进的失算。90年代中期，某文物修理厂进了一批清末民初的粗瓷罐子，不是有裂就是没盖。张永秀当时则认为旧瓷器越来越少，买一部分存下来价格可能会上涨，结果花800元买了六只民国破青花的罐子，殊不知那些磕了完无法保值。90年代末，张永秀几次将他们送到小型拍卖会进行无底价拍卖，竟无一件售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张永秀又花了900元从一画贩的手里买下了几幅无名氏的画，自认水平尚可，但因买家大多认名头，拿出来拍卖亦全部溜标。行里人有句话，谁也没有后眼，走卖成的惨痛经历多数是由于藏家判断的失误， 也是由于缺乏深入的思考。然而人们总会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所以多数收藏者都能突破走麦城的困境。据说有位古玩投资者搞了半辈子收藏，总是赔钱，就在他倾家荡产的时候，不小心被顶门的那块翡翠籽料给绊了一下，他侥幸将籽料打开，竟是价值万金的满绿。此人一下子东山再起，重新回到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得意之中。当然收藏也是投资，投资就不怕走麦城，不怕担风险。当张用秀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收藏者的时候，自己曾在购买宜兴紫砂壶上因盲目相信款题而上过一次小当。一次寒风呼啸的下午，张用秀在沈阳道古物市场一家古玩铺子偶然发现了一把井台型的紫砂壶，上有饮茶诗清，哎，这样的刻名，落款呢曼生，壶底前阿曼陀式篆书方形图章款，壶瓣的底部有彭年小图章款，简单的照古玩书对号入座，觉得很像是清代的曼生壶，便与老板讲起了价钱。老板看得出张用秀的心气儿啊，咬住了500元不放。张用秀自己呢已知没有回旋的余地，当时便付给他500元将壶买走了。隔壁一家店的老板见张用秀买东西如此的爽快，急忙拉着自己进了他的店内，热情地对张用秀说，我是专卖紫砂壶的，哎，您来看啊，这儿还有乾隆的壶了。其实他那所谓的乾隆壶啊是明显的新仿。再说吧，张用秀一边应付着一边摆脱老板的纠缠，好不容易逃出了那家卖壶的小店，一出门又被另一个卖壶的贩子缠住了。他执意要让张用秀到他的摊上去看看壶，张用秀不便推辞啊，硬着头皮观赏他那不同形态的砂壶。贩子殷勤地向张用秀推荐各种的老壶，希望张用秀从他那儿再买走个一把两把的，因为没有一件不是新壶，张用秀实在不能再买了。生意不成，贩子仍不甘心，索性要了张用秀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说是有好壶一定通知他。这一闹腾，张用秀反而意识到那曼生壶是假的了，他是从贩子们的表演当中揣摩到了一些感觉。古玩市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买东西给劲儿不到位，贩子不会上赶子追你，可是当你慷慨的出价买走一件并不值钱的假货的时候，你在人家眼里变成了可供宰割的肥肉，那些人都想利用你的无知从你身上再榨取一些油水。这时候你对你购买的古玩虽然不是很懂，但如果你善于察言观色，从贩子们的反应中也能估摸到那些东西的真伪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当然啊，在收藏过程当中交学费那是难免的。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有关张用秀收藏的故事。 张用秀家里头有一只直径4厘米的小开片水鱼，不但造型一般，而且还是被磨了口的。这是20年前张用秀在南市建物大街花4块钱买的。目睹此物总让张用秀想起来那对与他擦肩而过的康熙棒槌瓶。 让他自己想起当时那千载难逢的古玩投资机遇。记得那个时候啊，民间收藏尚处于萌芽的状态，文玩交易刚刚冒头，偌大的天津只有十几个小贩在南市建物大街，就是天宝路市场、沈阳道市场均未形成，那会儿只有建物大街，或公开或不公开的摆摊卖货。那天张永秀才走进建物大街，就有一个中年男子从篮子里头取出一对青花棒槌瓶让张永秀看。这对棒槌瓶是清代康熙流行的典型器物，胎质细腻，釉色光润，青花卉古松小桥，高氏斜琴仿友，用笔朴拙无华，青花发色纯正典雅。不瞒您说，这对瓶子是查抄污渍送到文物店的，给价35，您再给价5块钱，40卖您了。这中年男子悄悄地对张永秀说，40元在当时委实是个不小的数了。但碰巧的是，张永秀领取工资不久，如果将衣袋里的钱凑在一起，还拿得出这价来。从器物本身来看，也不存在伪造作假的迹象，而且在当时，在国营文物店过价后，主家嫌价钱低而没有卖给他们，拿到民间待价而沽，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中年男子的话基本可信。然而张永秀当时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打心眼里头不愿意花大钱去买贵东西，总认为买低价的东西付出小负担轻，比买价位高的东西划算。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张永秀拒绝了那位中年男子，来到了一个小摊，花了4元钱从一个老者的手里买下了那只磨口的小水鱼。而正在张永秀付钱买那水鱼的时候，一藏家已经凑足了40元将那对康熙棒槌瓶买走了。对这件事张永秀一直不以为然，数年后才意识到这是投资古玩的一种失误。从近年的行情来看，像那种康熙棒槌瓶少说也能卖个4万元，而那小水鱼现在还只能卖4块钱。他给张永秀的教训是什么呢？玩古玩不能图便宜，既是精品，其价必高，但精品的高回报却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每个收藏者恐怕都有过碰上真品而失之交臂的遗憾，究其缘由，固然有财力不足的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因为错误的投资策略、不良的心理素质及对行情走势的低估而使然。80年代中期，张永秀常去古玩店大老陈处，一次陈从城里一大户人家弄到了一只直径1米多的圆形大理石挂瓶，石瓶质白而体洁，层峦叠嶂，细路断岸，林木深秀，浓绿欲滴，平坡深洞，瀑布竹径，各得其妙，宛如一幅绝妙的水墨山水画，其右上方还有软圆的款制。石瓶用红木镶嵌，古朴典雅，堪称奇石佳构。陈说，咱是老朋友了，你要喜欢呢，我也不多要，1000块钱卖你了。当时张永秀虽然隐约得知李石瓶始为藏界所重，但仍对此道钻研不透，低估了他的行情走势，故对陈的话未加可否。陈见张永秀有些犹豫，又说，嗨，接东西得之不易，我先给你溜着，你再琢磨琢磨，后天呢听你准话。2天以后，张永秀来到陈处，李石瓶依然摆放在墙根，但张永秀就是舍不得掏这1000块钱，正式回绝了他。不久以后，那李石瓶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通过藏家的故事，让您了解有关收藏的酸甜苦辣。有人说呀，这心胸狭窄最好不要涉足古玩。一个收藏者如果不能从那一件件堵心事儿里边解脱出来，那么收藏非但不会给他带来快乐，反而使他懊恼和消沉下去。今天啊，咱们就根据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所著的《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给您说一说他错买误卖的收藏故事。下边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继续讲述。 张用秀在与一个姓李的朋友交谈中得知，住在钉子沽的一居民家中有老辈人留下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其中一把有鱼成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今这户人家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说者无意，可是听者有心。张用秀那几年特别迷恋紫砂壶，又深知其价值珍贵，当即便请这位姓李的朋友带路到那家去看看壶。穿过钉子沽的大街小巷，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那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说等丈夫回来再谈。此时天色已晚，张用秀就约姓李的朋友到饭馆去吃饭。在饭馆逗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次来到了壶主家。男主人仍然没有回来，此行不得不告一段落。转天张用秀单独再到那家去，确实见有几把壶，其中一只民国铁化宣款的东坡提梁壶，砂质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有显高雅而有韵味。张用秀深表喜爱，因男主人又不在场，问及价钱的时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商量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用秀生怕这壶主变卦，临走的时候特意的告知，钱的问题不用担心，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等到张用秀急不可待的第三次来到这家的时候，壶主愈加拿捏起来，先是说2万，后又说3万，最后说这是祖上留下的宝贝，我们是准备用它换一栋楼房的，您要想买给10万吧， 我们拿这钱呢去买房子去。民国的壶再好再精也够不上宝贝呀，实在太过分了。张永秀马上意识到这是壶主被买家急切的心态和举动给惊着了。购藏古玩沉不住气，并且过于外露，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这笔交易之所以告吹，除了壶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张永秀买东西缺乏巧妙的手段和精明的策略。1998年，天津西青道新辟一处明清家具市场，张永秀第一次来到这里，就撞见了一件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因为路途太远，步入市场的时候已近中午。这里一个门脸连着一个门脸，张永秀出了这个门就进那个门，见到的多是些残破的旧柴木家具和大件的石雕，几乎没有一件东西能牵动张永秀的神经。当张永秀跨进门牌为38号的那座门脸房的时候，一只清代汉白玉山石浅盆顿时闯入了张永秀的视线。大致目测，石盆长约60厘米，宽约35厘米，高约10厘米。盆的边沿镌刻着五位清代著名文人学者的题跋和“石不能言，最可人”之类的诗词名句。楷行草隶篆五体书俱全，段段文气贯通，潇洒典雅，落款有道光18年等字样，为小篆所书。贩子们不知所云，凭着张永秀的文化基础和对文玩器物的认知与感受，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件文人气息很浓、具有相当品味的清代古董。看店的是位30多岁的女士，东北口音，脸有些臃肿，头发却是出奇的黄，不知是天生的金发女郎还是用什么新方法染的。她走到张永秀的面前，问张永秀相中了什么东西。张永秀不动声色，故意声东击西，心里头装着石盆，却指着一旁那对椅子问价，又漫不经心瞟了瞟那盆，先说一通礼石颜色不正，边沿有残之类贬低的话，然后才问价。对方先是报5000，张永秀有意低价往下压，递出2000，费了几番口舌，那女士才向张永秀交了底。哎呀大哥，不瞒你说呀，这次头丧从山东运来的，刚一运到啊，市里就有人出3000了，主人让他再添点钱吧，他不添，那要想买呀，怎么也得加钱，到底加多少呢？一会儿主人来了你跟他商量，我是看店的，组不了事。哎，好吧，我再到别的店转转。张永秀话是这么说的，其实是溜出了市场到银行取钱去了。张永秀已经做了今日必得的准备，他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便揣着足以填饱主人狮子大开口的钱返回了38号店。主家也回来了，此人果然是膀大腰圆的山东汉子。张永秀抬眼扫了扫那盆儿，依然稳稳当当的在那儿，心里头踏实多了。听说了，这个盆你想要啊，哪是做生意的，谁挤的钱多难卖给谁，既然有人递3000了，你挤3500就卖你了。山东汉子直来直去，别人给3000，我给加100，3100怎么样？山东汉子未加可否，只是说我有个朋友啊，也看了这个东西了，我出去给他打个电话，问他要还是不要，他不要啊就卖给你。一会儿那山东汉子便闯进来说，对不起了，他给3500了，东西他要了，马上就来车拉走。张永秀这心呢一下子就凉了，只得说，哎，不，东西是你的，钱呢还是我的， 嘴上自我安慰，实则若有所失。临走的时候，内心不断地抱怨自己，我是怎么搞的，煮熟的鸭子怎么让它飞了呢？曾经有人把买古董比作钓鱼，认为心急必脱钩，谁急谁吃亏。在多数情况之下确实如此，不过有时候该急也得急，有些东西是快货甚至是漏，这时候你还当断不断在几十元几百元上斤斤计较，那就要错失良机了。古玩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卖家一旦出价，买家如数付钱，卖家是不能翻车的。如果张英秀当时付给他3500，那这盆啊还是张永秀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一位资深藏家，张永秀错买误卖的故事真的可以让大家呀引以为戒。比如人们把收藏古钱币称之为藏泉，这个泉啊是泉水的泉，所以说收藏古钱币的人可以称为泉友。那么为什么收藏古钱币的藏友被称为泉友呢？这里啊有个典故，咱先说说这钱字的由来。钱呢、啊、最初是农田耕作的一种用青铜铸造生产工具的名称，因为农家呢必须依赖这种工具从事生产劳动，而且钱又比土地和其他物品易于交换，后来便逐渐演变成为了货币，钱这个名称也就被沿用了下来。我们现在的博物馆等处见到的布币比农具钱要小得多，保持了钱的原型。1980年版的第四套人民币5元钞票，哎，对着光照一照，它的水印图案嘛，就是布币。那么这个钱字的出处呢，那是到了汉代，封建迷信的统治者出于聚敛财富的愿望，将钱改为了泉水的泉，泉便成为了钱的借用，用泉来称呼货币更加形象。难怪有人形象的比喻泉呀、啊、是由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再流向四面八方。因此直到现在，泉这个借用词还在用。比如收藏钱币的朋友们总是以泉友相称，那么天津藏家张永秀在收藏古钱币方面有什么故事呢？我们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80年代中期，光顾南市建物大街的人越来越多，古玩交易日益火爆。每到星期天，张永秀常到这里来溜摊儿。只因为张永秀囊中羞涩，真玩贵物不敢问津，只得零零碎碎的在地摊上购得一些价位不高的古钱币。除买到一部分方孔圆钱，还有几枚刀币、布币。随着藏品的增多，藏权兴趣逐渐的浓厚，购买欲望愈加强烈。有一次竟从一贩子手里买到50多枚圆钱，其中多是北宋的货币，亦有南宋的货币。从前辈多沾有尚未接近的宝纸来推断，这些古钱可能出自异界，是主人贴在纸上以便观赏的，后来又从纸上揭下来的。由于张永秀见识浅薄，这些古钱以及张永秀先前购藏的那些究竟是真是假，价值如何，张永秀还得画个问号。恰有一段时间，张永秀因采写《钱匹唐诗赋》一稿的时候，得识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古钱币专家唐诗赋先生。那天他满面风尘，疲惫不堪，说是刚考察过黄骅县内的张武古城遗址归来，自行车上的脚蹬子都被他蹬掉了。 黑塑料凉鞋的带也断了，墙根下窗台上堆满了从百里之外捡来的砖头瓦块。听说张永秀也有藏权之癖，他不顾一路劳顿，马上登车来到了张永秀家，帮张永秀鉴别古钱。古钱摊了一桌子，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很快就被唐先生辨别出来了。他将伪品一一剔除，并道出了他们的破绽。 你这些钱币啊，里头有真品也有伪品，比较常见的多是真品，但除了几枚南宋钱尚为可以外，多数都不值钱。西建的大多都是伪造的，伪造的东西更无价值可言。不过这些伪造的古钱不是现在所造，大多数是清末民国造的。接着他又拿起了伪造的钱币，向张永秀讲起了作伪的种种手段。这一枚是将后钱磨去原文，顺行一式改刻成板别稀少的文字的，那一枚是将常见的铜币挖去其中一两个字儿，改成其他文字，还有一枚是伪造者独出心裁，自己设计了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货币。听了唐国富先生一席话，张永秀深感古钱变伪之不易。既然常见者多是真品，罕见者多为伪品，藏权实难获益，张永秀的心也就凉了下来。从此张永秀放弃了对古钱的收存，以致将张永秀个人所得随意让权友挑选，以补朋友之缺。收藏能使张永秀获得欣喜，却也充满着艰辛。这就是张永秀从收藏古钱币中得出的一点感受。其实只要坚持不懈，张永秀也是能从不懂变成内行的。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边明月间，藏头的是不忍独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几次伤，我能轻轻唱，借此续转念，那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祖飞很多年，回尘似无前，风卷帘我天西间月，轻轻留恋你的真句言，真心世界